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25集，又出事儿了。众人听完公孙说的，眉头又皱起了几分。白玉堂看不下去了，到一旁去站着，就见天尊和小四子正在石桌边研究那一排七个各有特色的面具。白玉堂伸手拿起一个原本人像应该戴的白色面具来看了看，问一旁的一个和尚： 大师，这几个面具颜色不同，有什么说法吗？ 有的，农夫黑色，武夫红色，商贾紫色，才子白色，佳人绿色，地痞黄色，妖姐蓝色。 那这些面具代表什么？ 每一种颜色面具都代表心里有一个鬼。其实并不是说特定的人心中就有特定的鬼，而是源于佛家一些传说。书生的面具都是白色的，形容工于心计，争强好胜，心胸狭窄。而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则是绿色的，形容娇生惯养，争风吃醋，装模作样。 白玉堂仔细看那一组面具，这几个面具虽然给人感觉不怎么好，但是比起那个白色和绿色的面具来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 哎，这么说，这绿色的面具不是你们庙里的？ 众和尚都摇头，表示以前从来没见过。 那阿东是从哪弄到的呢？而且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 说话间，哲影从院子外边跳了进来，对赵普行礼。赵普看了看他， 怎么样了？ 回禀王爷，原本太学的学生除了死去的几个，目前上留在开封的总共有八人。 说着，哲影看了一眼玄宁的尸体， 现在应该变成七人了。 那些人呢？ 我们都找到了。玄宁因为出家改名了，所以花费了些时间，现在才找到，来迟一步。目前剩下的七人都已经有人保护，状态安好。 加派人手看紧了。 是。 哲影点头，准备离去办事，但似乎又想起了什么。 王爷，刚才太学又出事了。 太学干脆关了得了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 众人都跟着点头，毕竟关了门就不用奉旨读书了。一想起这茬，众人下意识地扬起脸看了看天色。此时天近傍晚，表示一转眼就天黑了，然后天一亮就是明天了。明天他们就要去太学念书了，一想起来就哭笑不得。 出了什么事？ 太学有两个学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打了起来，其中一个将另一个捅伤了，人刚刚送去开封府给包大人处置，具体情况子影去打听了。 这太学不都是书呆子吗？书呆子打架不就是互相扔书什么的，还动刀子？ 赵普一惊一乍的，一旁公孙瞪了他好几眼。 比较可疑的是，这两个书生和石业他们是同窗，而且被捅伤的那个是和石业同住一个学寮的室友。 众人都忍不住皱眉，这太学里那帮书生在搞什么鬼？还真是应该好好的查一查了。展昭等人在苦悲寺里调查了一下，主要还是查大殿和玄宁的房间。众人先走进玄宁的房间，一进门都忍不住皱眉，唐玉又咋呼了起来。 哎呦喂，这和尚什么毛病啊？ 也不怪唐玉吃惊，就见这玄宁大师的房间里贴满了符咒，这满房间贴的几乎没有一点空隙，看着分外的诡异。门口的虚青往里看了一眼，也吓得叫了起来。 怎么回事？ 不是一直如此？ 当然不是了，我每天都给师叔收拾房子的，昨天师叔出门前还好好的，我给他打扫来着。对 对了，昨天师叔回来的时候背着一个大包袱，感情里头是符咒啊。 昨天？ 嗯，说起来昨天师叔回来就奇奇怪怪的，好像很不安。其实自从太白失火之后，师叔都怪怪的。 说话间，一旁几个小和尚又七嘴八舌讨论了起来。 对啊，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太学着火的时候？ 对对，师叔还说要烧过来了，这隔着那么远怎么可能烧过来？ 那天晚上师叔好像也做噩梦了，一直叫。 听见那些小和尚的讨论，众人彼此看了看，果然是有蹊跷。公孙跑进来看那些符咒， 都是驱鬼的符咒啊。 哼，驱鬼？这庙不就是驱鬼的吗？ 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 众人也都觉得有这么点意思。包衍仔细翻看玄宁房间里的东西，和尚嘛，六根清净，除了几件僧衣之外，东西真的是不多。庞玉也来帮忙，展昭和白玉堂则是赶往前殿。前殿此时给人的感觉更加的阴森，展昭将那两张面具又给那两个人像带了回去，白玉堂观察四周的环境。 这大殿的门晚上是锁着的吗？ 是啊，昨晚上锁门的时候没有这两个面具的。 白玉堂和展昭观察了一下四周，有门无窗，门锁完好无损，于是两人下意识地扬起脸看上方。大殿的屋顶非常高，两人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对视了一眼，房梁上有东西。两人一跃而上，攀上了高高的横梁，就见梁上放着一个小巧的木盒子。展昭伸手去拿起木盒子来，要打开，白玉堂握住他手， 小心有机关。 两人从房梁上下来，将那个盒子拿到院子里，放到了桌上。 你们知道这盒子是什么吗？ 小和尚们都摇头，悟心大师就更不知道了，他来这庙也才一年。 看着只是很普通的盒子。 展昭摸着下巴，两人决定还是打开看看。只是还没等两人动手，外头传来脚步声，转脸看就见包大人来了，八王爷和庞太师也一起来的，还有悟禅大师。包大人刚进门，一眼看到那个盒子了，愣了愣，随即快步跑了过来，伸手拿起来就打开。展昭和白玉堂都来不及阻止他，不过幸好里边没有任何的机关，盒子里只有一只精致的玉钗。包大人张了张嘴，坐在了桌边，沉默良久，长叹了一声。八王爷也走了过来，看到玉钗之后忍不住叹气。展昭和白玉堂面面相觑，都有些不解， 这玉钗是从何而来？ 苦悲寺的房梁上。 包大人摸了摸盒子上面，并没有灰尘，微微皱眉，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 大人，这玉钗你见过呀？ 我和中原虽然家里都不算穷困，但是家教甚严，到了太学呀，也是穷学生两个。那日我与他经过玉器铺子，他一眼呀就看中了这碧玉簪，想买给他表妹。为了这只簪呢，他抄了一个月的字帖，我印象可深了。只可惜这簪一直也没送出去，没想到被放在了这里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包大人一直是很威严的，难得从他嘴里说出带点柔情的事情，虽然是别人的故事。包大人还是将那只簪子交给展昭，这毕竟是十分重要的证物。随后包大人他们和悟心禅师去后院，白玉堂则是看着那大殿。 取得怎样？ 如果门都锁了，人怎么进去的？屋顶吗？可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大殿的屋顶是作死的，也没有掀开瓦片的迹象。 的确有些奇怪。哎，你觉不觉得这案子有些地方挺矛盾？ 比如说？ 比如说啊，放火烧太学和刺杀庞玉、包岩他们，这种做法等于滥杀无辜。可是那个在茶铺下毒的， 让庞玉和徐子燕他们喝了有毒的茶水之后，却冒着暴露的危险来弄翻茶铺的茶水，以免无辜的人受害。 哦，你觉得给徐子言下毒的和那晚上袭击庞玉他们的不是一个人？ 这鬼面人来去都戴着面具，谁知道是谁呢？ 可有一点就毋庸置疑，就是无论是谁，他们都是真心想杀庞玉。 倒也是， 庞玉和屈仲远铁定是没关系的。和十叶的话，庞玉这大半年几乎都没在开封，应该也跟他没什么关系。 是呀，杀他干嘛呢？他跟太学也没关系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正琢磨，说曹操曹操到，庞玉和包岩溜达出来了，小侯爷打着哈欠，身后还跟着小四子和小梁子两个。 查怎么样了？ 找到一枚据说是屈仲远当年买的玉簪。 展昭将盒子打开给两人看，包岩拿着簪子端详着，庞玉却是歪着头看着那个装玉簪的盒子发呆。这时天尊跑了出来，拍了拍白玉堂。 玉堂，为师有些饿。 你想吃什么？ 想吃好的。 什么好的？ 刚刚啊，我在太白居喝酒的时候，小六子告诉我说，说太白居请了个新厨子，做的极品佛跳墙可好吃了。 佛跳墙？ 展昭凑了过来，包岩和小四子也凑了过来。 这一群吃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